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赵州桥来什么人而修？玉石栏杆什么人而流？什么人骑驴桥上走？什么人推车压了一道沟？这是民间小戏《小放牛》当中的片段。说到这儿，您一定知道咱们今天要说的这座著名的桥了吧？没错，它就是赵州桥。各位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韩涛。赵州桥是中国古桥当中最为经典的一座，同时也是中国四大名桥之一。 风土人情，自然景观， 历史典故，神话传说， 中外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外考古惊险故事， 人文沙龙。 赵州桥位于河北省赵县境内，赵县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汉代它叫做平吉县，北魏置赵郡，曾为赵州治，隋代改为赵州，在1913年时改为赵县。赵县位于河北平原，光热充足，地下水丰富，农业十分发达，生产小麦、玉米、梨果、芦笋和食用菌等等，尤其是于雪花梨生长，所以这里出产的雪花梨十分有名。赵县在古代同样是一个很有名气的城市，这里名胜古迹众多，现在的赵县还有一段城墙保存着。在县城的街道中心有一栋雕刻精美的陀螺泥经床，这里原是唐代开元寺的旧址，经床是开元寺的建筑物，后来这寺庙废弃了，因为床体刻有陀螺泥的经文，故称陀螺泥经床。这座经床全部用花岗岩石雕琢和叠砌而成，十分精美，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它的外观造型酷似塔，所以当地人俗称石塔。赵县曾经有过一座巨大的文庙，如今已经不复再建了，庙中的大观圣座之碑还在原来的遗址上，而这座碑刻于北宋大观元年，是北宋徽宗皇帝的御笔，由蔡京题写的碑额，故称大观圣座之碑，有着极高的历史价值和书法价值。县城内的百灵寺始建于东汉末年，是中国著名的佛教禅宗寺院，寺内有一座30多米高的古塔，为当地著名的风景名胜。在唐代，这里有一位著名的禅师从慎法师在此弘扬佛法，在佛教史上占有着重要的位置。而说起来赵县最知名的景点，那就不得不说一说赵州的石桥。在河北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沧州狮子景州塔，赵州石桥正定大菩萨。这儿的赵州石桥指的是一大一小两座石桥， 其中较大的那座就是著名的赵州桥，在当地群众当中俗称叫做大石桥，而另外一座叫永通桥，比赵州桥略小，年代也较晚，就俗称叫小石桥了。赵州桥坐落在河北省南部的小河上，又名安济桥，这个名字是北宋皇帝宋哲宗赐的，意思是安度济民。桥长 64.40 米，跨径 37.02 米，拱券高 7.23 米，始建于隋代大业年间，也就是公元605年至618年期间，由著名的匠师李春设计并建造。它是当今世界上现存最早、保存最完善的古代敞肩石拱桥。而永通桥，也就是小石桥的建造年代，由于没有原始资料，历来是众说纷纭。据1986年从桥下出土的桥石构件和刻字考证，永通桥始建于唐代永泰初年，大约是公元765年，但桥下出土的物件的风格却很像隋代的作品，于是也有人认为永通桥和安济桥是同时建造的。永通桥的结构形式可以说是完全模仿安济桥而建造。 一段民间小戏《小放牛》引出一座古桥千百年来的故事。赵州桥仅仅一座拱券，是怎样经得起千百年的雨雪风霜？它桥尖上设计出的小拱券究竟有什么奥妙之处？人们传说，桥上张国老的驴蹄子印儿、柴王爷的车辙和鲁班的手印儿又是怎么回事？本期《迷幻时空》带你走进中国四大古桥之一河北赵州桥的故事。 在中国的古桥中，桥两端的肩部各有两个小空心儿的小孔，这种情况在建筑上被称为敞肩形，如果没有小孔的称为满肩或者石肩。赵州桥就是敞肩形的典型代表。这样，在主拱券的上边两端又各加设了两个小拱，一呢可以节省材料，二是减少桥身的自重，而且能够增加桥下河水的泄流量。可别小看了这四个小拱啊，经计算，四个小石拱留下的空洞可以减少填料180立方米和700多吨。这不但省工省料，减少了桥的自重，还降低了石桥对两岸地基的压力，相应增加了桥梁的安全系数，延长了桥梁使用的寿命。另外，赵州桥这样充分利用小拱对大拱所产生的被动压力，从而大大增强了桥梁的稳定性。还有，大拱之上加两对小拱，均衡对称，给人一种轻盈的感觉。赵州桥只用单孔石拱跨越在小河之上，由于没有桥墩，既增加了排水功能，又方便了舟船的往来。这个石拱的跨度为 37.7 米，算上衔接岸边的部分，总共长 50.82 米。采取这样的巨型的跨度，在当时的确是一个空前的壮举。石拱的跨度很大，整个桥身只是圆弧的一段，这样的拱叫做弹拱。弹拱降低了桥的坡度，方便往来的车马行人。而更为高超绝伦的是，在大石拱的两肩上各砌两个小石拱，从而改变了过去大拱券上用砂石料填充的传统建筑形式，创造出了世界上第一个敞肩拱的新式的桥型。这可是一个了不起的科学发明。根据历史的记载，赵州桥的施工方案极为的科学巧妙。通常情况下，砌拱洞有两种砌筑方法，一为横向，另一则为纵向。横着砌筑的拱洞是一个整体，比较结实，但这种砌筑方法要搭上大木架，而且必须整个的拱洞竣工才能拆除木架，施工期较长， 纵向砌筑拱券则是把整个大桥沿着宽度方向用28道独立的拱券并列拼成，每道拱券都单独的砌筑，合拢之后自成一体。这样砌完一道拱后，一栋承受拱券重量的木架再砌相邻的一道拱，一道一道的砌筑。这样呢，既节省了搭木架的材料，又便于移动木架分别施工，并且之后容易维护。因为这些拱券每道都能够独立的承受重压，28个拱券拼成一个大拱券。如果某一道拱券损坏了，可以部分施工维修，不会影响整个桥身的安全。但是纵向砌筑的拱券之间缺乏联系，整体结构并不结实。而李春建造赵州桥的时候，他充分地考虑到小河水文情况和施工进度的矛盾，在当时的生产水平条件下，建造这座大石桥不可能短期竣工。而小河的东浦下涨的水势，如果说横向砌筑，那么工程进行到一半遇上洪水，木架和已经砌成的部分一定会被冲毁。于是李春非常大胆地采用了纵向砌筑，也就是赵州桥在当初建造时是竖着先建成一个个窄的拱券，最后拼成一个宽拱券的。历史上赵州桥经历了10次水灾、8次战乱和多次地震，特别是1966年邢台发生的 7.6 级地震。邢台距离赵州桥40多公里，这儿也有4.几级的地震，赵州桥都没有被破坏。著名的桥梁专家毛以生说，先不管桥的内部结构，仅就它能够存在1300多年就说明了一切。1963年的水灾，大水淹到了桥拱的龙嘴处，据当地的老人说，站在桥上都能感觉桥身很大的晃动，但是洪水过后大桥仍然完好无损。据记载，赵州桥自建成至今共修缮过9次。赵州桥在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9年5月，由中国科学院自然史组等4个单位组成联合调查组，对赵州桥的桥基进行了调查，发现自重为2800吨的赵州桥，它的根基只是有着5层石条砌成、高1.55米的桥台，直接就建在自然的沙石上。1991年，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将赵州桥选定为第12个国际历史土木工程的里程碑，并在桥的北端东侧建造了国际历史土木工程古迹铜牌纪念碑。为了保护赵州桥，上个世纪末，在赵州桥东100米处新建了一座桥。这座桥的结构还是沿袭了赵州桥，只是主拱上的小拱数量增加到1边5个。 风土人情，自然景观， 历史典故，神话传说， 中外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外考古惊险故事， 人文沙龙。 赵州桥的建筑如此巧夺天工，而相关的传说和故事同样十分的精彩。古时候赵县叫做赵郡，后来被称作赵州。赵郡城南5里屯，位于中原地区通往京城的黄道上，小河又从屯中穿过，水路交通方便，是个很热闹的地方。话说这年夏天阴雨连绵，河水猛涨，船只不能摆渡过河，等待过河的官员、客商、行人都非常着急。有一天，鲁班领着妹妹鲁江路过5里屯，见到了这种情况，就计划在这儿建造一座拱上加拱的新式的大石桥。鲁班的妹妹觉得自己哥哥的这个想法很新鲜，提议要在赵郡西门外的野河上也修建一座同样的小石桥，跟哥哥来一个比赛。而鲁班高兴地答应了妹妹的挑战，并且约定星星出来的时候一齐动手，五更鸡叫收工。傍晚，鲁班把妹妹送到了小桥工地，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星光满天了。 他一经设计，二经准备，三经开始动手砌筑桥台。由于此时水大浪急，施工十分的艰难，当鲁班砌筑南桥台时，已经筑好的北桥台却被水冲垮了。在他急忙抢修北桥台时，南桥台又被冲垮。鲁班觉得莫名其妙，因为他的设计和施工中都采取了强有力的防冲击措施，而且自己身为工匠的祖师爷，怎么建个桥都建不成呢？这是怎么回事的？突然，鲁班就发现，在水中有一个水怪正在他的工程上搞破坏。鲁班觉得很奇怪，就走过去询问。那水怪说道，自古以来就没有人敢在这样的大河上建桥，听说你还要建什么拱上加拱的新式桥，你这不是妄想吗？而鲁班建桥的决心已定，一见到有此怪作乱，哪能怕得了他？于是他大发雷霆，说这水怪你要是再敢捣乱，我就不客气了。水怪并不怕鲁班，他继续把鲁班建成的桥基拆下来。鲁班在东边修，他就在西边拆，鲁班在西边修，他就到东边去拆。他跟鲁班玩起了捉迷藏，这下可把鲁班爷气坏了。他尽管法力高强，但只限于建造各种建筑，还真不会降妖除怪，而且他的斧子凿子都不能当作兵器来使用。于是鲁班上了天庭，报告了玉皇大帝，玉帝派出天兵天将下凡来捉拿水怪，水怪自知不敌，慌忙逃窜。话说鲁班驱走水怪后，猛抬头看到西边有一男童持着鞭子从小河的南岸赶来一群青灰色的山羊，一眨眼的功夫男童不见了，随即那群羊统统变成了建桥用的石料。当他用这些石料铸成桥体之后，又见一个女童持着鞭子从小河北岸赶来了一群白色的绵羊，转瞬之间那羊群拐弯走到桥上，鲁班正上前问个明白，只见那女童小鞭子一挥，绵羊不见了，大桥两边整整齐齐排列起了两行玉石栏杆，女童却飘飞于漫天星光之中。鲁班满腹感激之情，不知向谁去倾诉，他仰望满天星斗，深深地打躬施礼，暗自对天发誓，终生为民造福，答谢上苍赐桥建成。鲁班在新建成的桥上走了一趟，发现那洁白如玉的栏杆上似乎缺点什么，他拍了拍前额，觉得这石头栏杆上太秃了，于是他便在栏板望柱上勾画了起来。再说鲁班的妹妹鲁江，她来到工地之后也开始忙碌了，不到四更天，小石桥的修建工程即将完成，只剩下装饰美化这些零星的小活了。鲁江轻轻地松了一口气，在想着他的哥哥鲁班的进度如何。行至五里屯西野小河口，向东一拐，嚯，一座伟丽无比、形似长虹的大石桥横跨在小河之上。鲁江偷偷地转到哥哥身后，只见他正在聚精会神地刻画栏杆上这龙兽图案。鲁江心想，这回他可不能再输在哥哥面前了。于是小丫头灵机一动，紧走几步躲到一棵大树的后头，把鼻子一捏，咯咯咯学了几声鸡叫。没想到他这一叫引得周围的公鸡全都打鸣了。鲁班听到了鸡叫，以为天亮了，他谨遵兄妹的预约，立刻收了工。妹妹心中暗喜呀，她急忙赶到小石桥，在栏板和望柱上精雕细刻了起来。当哥哥发现妹妹耍小聪明的时候，天色确实已经亮了。所以赵州小石桥的花式雕刻要比赵州大石桥的更加的精细美观。鲁班一夜修成大石桥之后，人们是欢呼雀跃，奔走相告，到处传颂着鲁班的功德。 一段民间小戏《小放牛》引出一座古桥千百年来的故事。赵州桥仅仅一座拱券，是怎样经得起千百年的雨雪风霜？它桥尖上设计出的小拱券究竟有什么奥妙之处？ 人们传说桥上张国老的驴蹄子印儿、柴王爷的车辙和鲁班的手印儿又是怎么回事？本期迷幻时空带你走进中国四大古桥之一河北赵州桥的故事。 自从有了赵州桥之后，人们来来往往都方便了许多，而鲁江所建造的那座小石桥也很受人们的欢迎。这个奇迹甚至惊动了八仙之一的张国老，他也要来看一看鲁班造的这座新桥。于是张国老在驴背的搭链里头一边装上了太阳，一边装上了月亮，要在桥上走过去。这还不算，这张国老存心要跟鲁班开个玩笑，他又约了柴荣，人称柴王爷，推着载有五岳名山的独轮车一道来到了桥头，开口便问这桥能不能让他们二人同时行走。这时的鲁班刚把大桥修好，正在得意之时，便很不以为然的道：这么坚固的石桥还经不起你们两个人吗？你看这行人客商千军万马都在过桥，先生但过无妨。张国老笑眯眯地倒骑着毛驴，直瞅着鲁班走上了大桥。当毛驴走到桥的三分之一处时，只见这大桥啊晃晃悠悠，晃晃悠悠，摇摇欲坠。鲁班见势不好，飞身桥下，用手一托，保住了大桥。这时鲁班合住左眼，用右眼仔细的一照，原来这老头乃是八仙之一的张国老，他骑着毛驴，装着搭链，而这搭链里头还装有他使法术俱来的日月星辰呢。张国老说了声：啊，桥修得不错，就是眼力差了点啊。说罢是扬长而去。鲁班懊悔地说：有眼无珠，不识泰山，要他何用？说着把自己的左眼珠子抠了出来，摔在了这桥上。谁知道这眼珠子转眼间变成了一颗夜明珠，滴溜溜滚落桥下，被迎面而来的马王爷和牛王爷看见了，二人争着要这颗珠子。马王爷先行一步拿到手中，正嘻嘻哈哈高兴的时候，一看牛王爷来抢，慌忙当中把这珠子按在了自己的额头上，成了自己这第三只眼。牛王爷迟了一步没抢到珠子，懊悔至极，但也没办法。再说这位柴王爷在一旁看到国家有这样的贤良能人，他也很高兴，便推上他的独轮车，装载了江山社稷，由宋太祖赵匡胤拉着车前来大石桥封赏鲁班。他们走到桥的中间，因为这车实在太沉了，柴王爷脚下一滑，单膝跪在了桥上。鲁班急忙上前跪拜。柴王说：你修造大石桥积德不浅，车上这三山五岳和九州任你挑选，朕要封你为官呐。鲁班拜谢隆恩圣意，表示愿做一辈子的工匠。柴王大喜，于是当场书写鲁班先师匾额一面，赐予鲁班。话说这当年鲁班脱桥的时候，因为用力过猛，使得大桥北桥头往东挪动了一丈多远，牵动的五里屯的南北大街也变成了西南和东北方向。从那以后呢，五里屯的正午总比其他的地方晚一个来时辰，至今大石桥和大石桥村的正午时间就比其他地方晚一两个小时左右。打这儿以后，在大石桥上就留下了张国老小毛驴的蹄印，柴王爷的膝印和车钩，桥拱下呢留下了鲁班爷托桥的手印，鲁班也就成为了天下匠艺人的师祖。日常生活中，人们为了看准一个目标，或者在掉线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都是从鲁班爷那儿学来的。从此赵州桥也就有了这样的民间小调：赵州石桥鲁班爷修，玉石栏杆圣人留，张国老骑驴桥上走，柴王爷推车碾了一道沟。赵州桥的故事广为流传，但是桥身上究竟为什么会凿下这些痕迹呢？据现代桥梁专家罗英先生按照工程的原理来推测，这些痕迹是行车指标和工程指标。由于赵州桥是采取纵向并列砌筑法修建的， 两边如行重车，桥容易损伤，桥面上的驴蹄印都在东侧三分之一的位置。这就是说，重载过桥如果太靠边，石拱券容易变形外倾，发生危险，应当走中间。桥腹上的手掌印应当是一种工程指标，表示万一桥发生裂痕，可在手掌印处暂时支撑，以免立刻倒塌，可以从容的维修。总之，赵州桥处处体现着中国古代工匠们的聪明才智。像赵州桥这样古老的大型厂间石拱桥，在世界上相当长的时间里是独一无二的。在欧洲，直到公元14世纪时，法国泰克河上才出现类似的厂间型的赛雷桥，比赵州桥要整整晚了700多年。而且早在1809年，法国的这座桥就已经损毁了。好了，各位，本期迷幻时空就聊到这儿。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侯磊，制作引力，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宇宙苍生，世界奇观， 千年传说，奇闻异事， 迷幻时空，揭秘未解谜团， 让你的耳朵享受精彩。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早上七点被老妈做饭的香味唤醒，临走前塞给我多做的早餐，要给那个传说中来不及吃早饭的外地同事。下午两点传来好消息，辛苦做的方案被客户认可了，特别为他骄傲。谁说外地人不了解咱大北京？赶紧传个微信，嘿，哥们儿，加油！晚上九点，刷朋友圈，过年不回老家，得嘞，少不了拉到家里多吃几顿饺子呗。这就是我一天的生活，虽然平凡，但是和外地同事相互支持的温暖，让我觉得就是一家人。